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傍晚局地有扬沙，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股市收评，沪指7连阳，站上3400点，黄金跌破每盎司1320美元关口，首份网贷机构检查细则公开征求意见。资讯过后的股市收评，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先生一起聊一聊2018年散户何去何从。在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将对两个股民多年的投资进行分析，为什么他们没有进步。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首先来看股市收评，沪指今天7连阳，站上3400点。从今天的盘面来看，沪深两市小幅高开，随后盘中震荡走高。截至收盘，沪指报3409.48点，上涨0.52%；深成指报11382.72点，上涨0.35%；创业板指数收于1806.16点，上涨0.26%。受美元反弹影响，现货黄金今天由涨转跌，并且跌破了每盎司1320美元的关口，日内最高触及到每盎司1322.06美元，最低下探到了每盎司1314.70美元。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的5点34分，国际现货黄金是每盎司1316.69美元，跌幅是0.21%。本周市场又将迎来两大重磅经济数据的洗礼，分别是素有恐怖数据之称的美国零售销售数据和备受瞩目的美国 CPI 数据。同时，众多美联储决策者本周也将先后发表讲话，那这些都将会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2017年十大经济新闻新鲜出炉，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比较重要的几条。第一条是党的19大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二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三是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GDP 有望高于全年6.5%的预期目标。其他还包括雄安新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等。今天全国首份 网贷机构现场检查细则的征求意见稿出炉。这份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13类禁止开展的活动，如不得开展类资产证券化业务，或实现以打包资产、证券化资产、信托资产、基金份额等形式的债权转让行为。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消息，将规范成品油消费税征收管理从3月1号起施行。新规的适用范围包括汽油、柴油、航空煤油、石脑油、溶剂油、润滑油、燃料油等成品油消费税的征收管理。国内首张个人征信牌照有望出炉，原因是央行日前受理了百行征信有限公司的个人征信业务申请。百行征信是由目前从事个人征信业务的芝麻信用、腾讯征信等八家市场机构共同参与组建，各持股 8%。大股东则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持股 36%。 为此，业内认为此前多家公司各自为政的模式或将自此淡入历史，国内个人征信业务可谓获得历史性突破。年轻人或年轻人才是财富的未来，南京市日前发布了2018年1号文件，为高层次人才发钱配房。根据透露，这些人才会分为 ABC 不懂不疼的等层次，可选择共有产权房、人才公寓、购房补贴和租赁补贴中的一种安居方式。其中，如果你是享有待遇最高的 A 类人才，你可以选择不低于200平方米的共有产权房，或免费租赁200平方米的人才公寓，或者是不低于300万元的购房补贴。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盘面上的情况，今天股市早盘煤炭、房地产板块拉升，盘中贵州茅台低开高走，尾盘沪指震荡后涨幅收窄，持续拉升走高。深成指走势大体相同，创指午后持续上攻，最终由红翻绿。总体来看，今天煤炭、区块链、钛白粉居涨幅榜的前列，啤酒、无人零售、5G 概念居跌幅榜的前列。另外呢，今天的周期股崛起，次新股有异动。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20: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下面我们连线资深的交易员，也是财富大搜索多年的老朋友张小青先生，为我们来点评一下今天盘面上的情况。张先生您好。 你好香露，你好，晚上好。 你好晚上好，请您介绍一下今天您对于盘面的观察和思考。 今天整个市场是连续走高，然后呢已经从上证指数来看七连阳，整个 A 股2018年开局之后连续的阳线，一根阴线没出现过，这是近几年来也少见的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表现。那么开局这么好，对整个2018年来说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兆头吧。然后从目前看整个上证指数已经接近了前期高点3450点附近，而且成交量呢一天也比一天的这个良性的逐次的放大，量价关系呢也非常的合理。整个市场由于七连阳之后，整个情绪也好题材轮动也好，那么都逐步的开始热火起来。整个局面上大家对后市的看法呢也偏于乐观。那么七连阳之后可以说短期之内要谨防前期高点这个3450点附近的一个解套的压力，或者说短期持续上涨一波的压力。但是今年开盘如此火爆的场面呢，给整个市场呢也带来了很多的希望，尤其是最近这一两天上涨的呢，不再是纯的炒作的题材或者讲故事，更加侧重于业绩方面。尤其我们这两天看到领涨的，比如说像煤炭呢像钢铁房地产呢基本上呢业绩都是非常好，前期也去年的下半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涨幅，所以现在充分的大家这个理性价值投资都有一定的逐步的体现。那么市场还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交易机会，还是应该积极参与和把握，我是看待目前这样的市场。 从上周开始就有观点认为中小板会是2018年的亮点，您怎么看？ 中小板的话这个里面其实随着 A 股市场的加速达到今天已经达到了3466家。那么在这期间呢最近呢去年整个是个蓝筹股价值股的一个大复苏的行情。 那么去年可能主要涨的是一线的啊，所谓的龙头品牌的这个大盘蓝筹股。那么从今年刚开局，虽然时间不长哈，那也就一周左右的时间，但是领涨的品种呢，比较还是侧向于二线的盘子大一些的价格蓝筹。那么这些品种呢，其实也是一个依次的逐渐推进的过程。因为一线大蓝筹把整个上升空间打开之后啊，处于比价效应。那么随着一线的像银行呀、保险呐、那么这些品种拉升过之后啊，现在的出现的是二线的像煤炭呀、钢铁啊这些，过去可能认为潜力不大，但是回过头一看，他们的和一线蓝筹的比价效应出来之后呢，也可以走出了一个走强的过程。这短期之内，整个市场的无论是大主力还是大资金，应该说还在围绕在一些大市值的品种当中呢，做一个逐次的推进。所以如果说从轮动的角度来讲的话，下半年或者说后续啊，这个中小创的品种当中还有很多新上市的哈二三线或者支线行业龙头也会逐次的起来。但是呢，这个可能是短期之内啊，它有一个资金也有一个逐渐分配的过程。所以长期看啊，中小创的品种里面的一些绩优的啊品种哈，一定会有一个复苏的过程。那么现在我觉得从短期看啊，要赚钱快的话呢，还是要在目前的主流的高业绩的二线蓝筹上面去短平快。但是如果说中长线看的话，我们看到在中小创里面有一些细分行业的子龙头，他们的业绩很好，也叫比如说快把钱一块钱左右的每股税后利润，那么目前的股价他们可能在30倍左右市盈率的，那么后续啊有等到二线蓝筹也炒的腾出空间之后，那么这些小市值的品种可能也会等到他们的春天吧。 嗯，好，张先生，对于后续有哪些热点板块您是重点关注的呢？ 整个2018年开局之后啊，各大研究机构也好，大券商也好，都推出了对2018年的这个行情的特色的展望。那么比较侧重呢，可能还是两个方面啊，一方面是一个行业的涨价啊，各种的产品的涨价，包括这两天像有色金属啊等等，像煤炭呐、 啤酒 啊，包括像石油啊，对，啤酒这个消费品嘛，然后呢，石油啊这些东西啊，都在一个涨价。那么坦率说，啤酒可能是这几天才有表现啊，去年主要还是集中在白酒身上。 对， 那么白酒700元左右的茅台，无论是喝还是买股票都有点下不去手，所以呢，可能像二线白酒现在其实也不便宜了，很多二线白酒去年也是涨了大半年，那么现在又逐渐到了啤酒，但是由于啤酒行业这个怎么说呢，门槛不高，然后行业竞争比较惨烈，所以它这个总体的估值空间呢，可能和白酒相比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可能还是一些资源类的品种。那么其他一个方面就是在于科技类的哈，那么像今天我们也看到，像这个2025年之前啊，所有的汽车要达到有50%啊，都要有这个智能化啊，智能化汽车。然后像这个一些新的能源技术啊等等，包括我们国产芯片替代啊、5G 啊这些品种呢，都是一个轮番涌动的过程。但是这些品种主要的可能还是阶段性的啊，随着 A 股市场的指数，我们并不认为他们可能说4000点、5000点就这样一路上去了，更多的呢还是一个局部轮动。那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上证指数是红的啊，也是7连阳，非常喜人。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整体来说还是绿盘的股票更多一些。 嗯， 所以整个2018年，我想，我如果说要把握的赚钱的机会的话，可能不单是一味的去追求指数，更多的呢可能是在绩优和题材，然后呢大盘和小市值相互之间轮动啊，某一个比如说炒绩优的时候呢，那些题材品种呢可能就歇一歇，就像我们看到今天像一些 5G 啊这些品种其实表现并不出色，因为但是今天什么好呢，钢铁、煤炭呢、房地产呢好，所以你一定要就是踩对这个节奏啊，每个品种在一年里面都会有轮到它的时候。主要呢还是就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是大盘，一个小盘，一个是绩优啊，一个是题材，在这个节奏里面要左右脚踩对节奏的话呢，一定是会获得这个比整个 A 股市场的平均股票指数更好的一个收益，关键是把握节奏。嗯， 好啊，希望2018年我们一起手拉手往前走。好，谢谢张先生，谢谢您，晚安。 好，我们下周见。嗯，好，晚安， 再见。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今天的嘉宾，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的夕阳财富管理高级投顾程建新。程建您好。 大家好。 刚才您也听到了张先生对于今天盘面上的一个分析情况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是的，刚才那张先生分析对于今天的盘面说分析还是比较到位的哈。我们看到了整个市场上走了一个清凉状况，市场上的情绪能看出来其实是非常好的。 好，请您把话筒再往上面一点 啊。它是非常好，就是情绪是调动起来，但是说我跟张先生就是说看的一些方向吧不太同。因为 太好了，我们就喜欢有观点的博弈。 对对，是这样。也就是因为我们他比如说说看到说一些交易性的品种有机会，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的房地产， 是 或者说看到今天的煤炭。但是我们因为做财富管理，我们是注重一些基本面和一些交易性机会结合嘛。我给大家去说一下整个对于房地产或者说煤炭的一些从基本面上看到一些我们看到一些观点吧。因为说煤炭看出来为什么说持续上周涨，今天也是跟着涨，说感觉说煤炭这一块能不能继持续，我认为也是说大家会关心的一个话题。那我们认为说煤炭其实最大的一些逻辑，我们认为说它的供给侧改革已经成功了。整个我们在去产能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煤炭之后稍微需求有一些转好的情况下，就会发生了严重的紧缺，这样会传导上。刚才张先生说今年会看到一些涨价行情，那我们发现我们供给少了，需求只要一起来，就会发现供不应求的状态，那造成了煤炭能看出来在预计今年情况下会出现一些涨价这么行情出现。那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其实是支持了煤炭它持续能看，我们能看它会有持续的投资的那么一个价值的这么一个逻辑。也就是说回答一下大家问题，就是能不能之后能不能看，因为涨到前之前涨了嘛，如果大家踏空了，其实对后面的是如何去把握，其实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去想的一个点嘛。另外刚才也是说讨论到一个房地产这一块，那我们看到房地产那说是涨了，但是我们能看到其实比如说像涨是涨到哪儿，我们认为后续能看是看到哪儿。整个行业我们因为想让大家去关注，还是去关注龙头去看，因为最近能看到说在房地产有普涨的行情，也许是因为说像央行的一些准备金动用的一些安排啊，给说房地产整个一个行业来说，他们一些房企的一些资金成本没有下降，对于整个行业会有所影响。但是从长远性来看，由于一些房地产的龙头们，他们对一些拿地的一些能力啊，或者说他们之后去运营这块房地产这一块的一些持续的能力的情况下，我们认为龙头是在房地产，我们看好整个行业目前的状况之后，后续是应该再去看龙头，把龙头去进行了一个重点关注吧。那刚才听张先生其实还有一个观点，是我们说有可能会炒到二线龙头，那这一点来说我们认为时间点也是希望帮大家去把握一下。但是它整体观点我是非常认同，就是说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吧，我们整个的一些白马股啊，由于一些业绩的支撑，再加上我们市场风格的一些轮换，受到了市场的一个青睐。但是这种青睐，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势头如何去灭，到今年我们是如何去换到说去炒二线蓝筹是什么个点。那我们认为是这个受一线蓝筹的一些就持续的效应嘛，还会持续到一定很长时间。比如说我们 就是一线蓝筹的热点切换到二线蓝筹不会那么快， 不会那么快。我们比如它应该大概率会完成到我们整个说到一个春季躁动这么一个行情来，因为看到我们开年其实还是非常值得去看的嘛。那所以说慢慢当我们的一线蓝筹，我们的它的整个估值被慢慢的上去之后，我们发现去有一个估值的一些消化情况下，它整个我们资金从那儿撤出之后才会切换到我们二线蓝筹去看。所以说这个是需要一定过程的。 刚才您谈到了这个资金切换确实也是哈，从大蓝筹股里切换出来它需要一个时间的。 对，没错。而且 大资金大蓝筹。 对，而且我们刚才说的是时间这个节点来说，因为我们看到从我们春季行情出来之后，整个蓝筹其实还是受到了市场的这么一个青睐的。而且从去年来说，我们一直在说去年年底能看到市场不活跃，还有一些原因，比如说像我们一些机构基金由于一些他们会做一些业绩吧，他们在那儿没有进行一些操作，但是开年之后基金们再次进行一个配置之后，他们还是想 去适应这个市场风格，把我们资金再次配到一个有业绩支撑、能做大做强的企业里头，还是会先往大蓝筹里面走，之后在一个在我们看到整个回到看到一个差不多极点之后吧，再进行撤出来。 我觉得大家也不能操之过急啊，不管是跌了很久了，还是说呢现在稍微有点起色了，都不能操之过急啊。 没错的， 先冷静的观察一段，看看啊是否由星星之火变成某种板块或者是某种结构的趋势啊，我们再来选择标的。刚才呢常先生谈到了这个煤炭股，我跟大家介绍一下煤炭股的几个龙头啊，这个神华今天是涨了 6% 啊。 嗯。 那么万科呢是房地产的龙头，成交价呢今天的收盘价是35.9元，最高到了36.96元啊，今天的涨幅是 3.54%。都是非常不错的啊！今天这个煤炭股当中还有差点涨停的啊一只股票， 对，还有其实还是刚才从您介绍，其实还是一直想和大家去强调，就是现在的龙头还是、目前还是值得去关注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还刚才一说煤炭里面还有什么陆安环能啊，其实都在他们自己的、比如说他这一块都是我们是值得去看的，所以说还是确定的就是目前的龙头是值得我们还是依旧是需要关注的。 嗯，好，那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也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啊，大家呢如果有投资理财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根据我们现场嘉宾他们的风格和他们研究的领域啊，来有针对性的提出。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非常简单，因为我们公众号的名字就是节目的名字，财富大搜索啊，五个字，财富大搜索。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呢实时跟我们来互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预告了一下今天晚上的话题哈，去散户化将成为2018年的趋势吗？有人说哈，有人认为是的，有人认为不，我还要坚持。我们想问问常先生，您那边有没有一些数据哈？其实散户多少是有数据的，他们挣没挣钱，我觉得也是能分析出来的。 是这样，先给大家去分享一个我们的对市场的一个观察的一个结果吧。那我们从去年开始吧，我们也知道一直在市场上会听说我们的散户去参与到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股市里面，其实人数是越来越少了。那这个情况说我们会有疑问，说会不会延续呢？那咱们先从一个数据和大家去分享一下。那我们知道，有报道我们说17年啊，我们股民的平均收益在2.31，但是呢，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统计过 2.31 万元 亿吗？ 万元 就23,100块钱， 对， 是平均的这个散户的 平均的一个盈利 收益。 但是我们另外去统计了一下，就是我们股票有85%的股票是在下跌的，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市场上有可能会。就是咱们开玩笑说，有可能我们是被这些2.31万元是被牛散去所挣的，但是大多数人是被平均的状态。那我们在去除这样牛散的状态，我们认为其实股民们在2017年其实是亏钱的。那钱去哪儿了？其实是一个很大问题，大家去好奇，我们都在亏钱嘛，钱去哪儿了？但是咱还有一组数据给大家去说一下啊，就是通过万德的一个数据去显示啊，我们公募基金它的平均收益，不管是比如说像股票型基金或者混合型基金，平均收益在8点多。那私募呢？私募平均收益也在8.19。那再像一些信托啊，咱们知道一些信托来说，也是在7.12。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好的收益？ 他们也不算好， 对， 比起上证五零、沪深300差远了。 是，但是他们却跟我们的 散户 来说 强多了。 他们是真的是把钱流到他们那儿去了，这就是想和大家去说的，从数据上看出这样的一个变化。但是我们想说，就刚才您也说了嘛，去散户化这个事情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说市场上会有这样的声音存在？那我们也总结出了一些。刚才咱们对比出来的数据一些原因，那我们认为啊，是一个是寡不敌众。什么叫寡不敌众？就是说我们个人用户来说，我们一个人为个体嘛，虽然说感觉我们的人多力量大，我们每个人都是个体，我们肯定按数量来说，单凭这个数字我们比机构多，但是机构里面的人他们的研究力量或者说他们的去叫人多力量大这种感觉会比我们单个散户要力量大得多，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市场上 其实寡不敌众的现象导致了这么一个我们看到也许说上悲惨现实的一个出现吧，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我们却觉得一些信息获取不畅，比如说像一些最新的一些宏观的一些数据啊，或者一些在这个数据背后的一些前瞻性的判断，我们作为散户和机构去比是没有办法去有他们像他们这样去非常理论性的研究吧，使得我们这些信息的一个不同上也会造成了我们这个感觉上散户根本就敌不过一些机构这么一个感觉。那还有一个就是研究不透，这也是想跟大家去重点说的，就是因为机构听起来像一个个体，但是我们知道每个机构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研究人员，咱们也去比如说听到一些名字，比如说什么高级研究员、高级分析师、首席分析师，这些其实想跟大家说不是瞎叫的，人家都是高学历，这一帮人聚在一起三个臭皮匠还顶一个诸葛亮呢，咱们一个人是真的没有办法去和这些说有一个把他们智慧集合在一起的人去进行一个竞争的。所以说这个三个现象导致着我们看市场上感觉散户挺多，但是市场上风格有之前跟大家去说过嘛，已经切换到去真正去找一个长期的一个价值投资。那这样的价值投资需要我们背后的一些智慧的结晶去真正的看懂这个市场，去研究好这个市场，看明白之后再进行一个长线或者说理性的投资之后的结果。所以说我们看到了说机构他们为什么能有，虽然说刚才您也说了开玩笑说他没有跑过大盘，但是人确实是有收益，咱们确实是没赚钱，这样的结果其实是就是我们是跟就是这就是能看出来和我们个人吧和一些机构的一个差别就在这儿，我们没有人那么专业，没有人那么个团结力量大，没有人这么没有像他们有这样一些前瞻性的判断。 散户有时候容易看到的就是挣钱的牛散，是吧？ 没错， 往往觉得我也是他，我至少我可能比他挣的少一点也挣，是不是？ 没错， 容易受到身边的这种影响，或者是网上的所谓的某种大神的影响哈。 没错， 但事实是残酷的哈，统计它不会骗人，数字不会骗人。那你预测或者你分析未来散户的数量或者是弹药会越来越少的参与到这种个人投资里面吗？ 嗯，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就是从国家政策来看，其实国家也是希望我们就是券商吧，作为一些说一些知识的传导者，希望给我们的散户们去传导一些知识。那我觉得如果说这项事业吧咱们能去好好的完成的话，让我们的散户去多的去受教育，就像排除您刚才说的，就是就不要去看眼前的这种利益关系，就有一种咱们说散户有可能说就爱追涨杀跌，对不对？说看到了市场上哪赚钱咱往哪杀，咱们帮他们慢慢去通过一些教育，帮他们把知识也去传导给他们，让他们也去有一些知识去和市场上的一些机构们去进行一个叫比拼吧。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能有效的进行传导的话，这个市场上在像如果像我们的如期这样的健康的一个预期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散户这些散户之前会有能在这个市场上他们有一定信心，在受到教育之后，这些散户会慢慢的认识到这个市场，认识到价值，这样的情况下散户不会慢慢的降下去，反而我认为在如果在传导非常顺利的话，我们的散户会慢慢的回到这个市场上来。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来分析两位散户的案例，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稍后见。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着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胡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 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傍晚局地有扬沙，偏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一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六十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20: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啊。财富大搜索呢，已经是北京城市广播多年来的一档节目了。那今年我们的节目内容啊，稍微有一些变化哈、啊。除了聊股市啊，聊这个外汇黄金之外呢，我们也增加了大量的这个财富配比、财富定制、财富方案设计等等方面的内容。换句话说呢，就是说给大家理财啊提供一些专业性的指导和建议啊。有人说为什么要这么弄啊？啊，聊股市不挺好吗？天天聊才好呢。这个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呢，我想问问程先生哈、啊，这个股民的数量多还是这个有投资理财需求的人数量多？ 根据我们一些对市场的一个观察和研究吧，其实还是这个市场上有理财或者说财富增值或者财富保值的这些人的数量比较多。其实纯去在股市上去进行一个投机的一个操作人还是占了一个就是我们说总人数的一个小部分， 一小部分啊、嗯。当然为了照顾到很多股民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我们财富大搜索在周一到周五的节目当中啊，还会有至少两天啊纯股市的这个安排、嗯、当然也包括对一些股民特别是散户啊操作心得经历啊的这样一些点评分析、嗯、我们来看大家发来的留言，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节目的名称财富大搜索。我们在这里啊感谢啊全国各地的朋友，不管是通过无线电和网络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位叫做泰神啊，距离大神只差一点点啊，他多一点的叫不畏机构啊，这是他的观点。这位朋友说他叫方，中国股市真正的机构价值投资者不多，除去散户那就是大散户投资机构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啊畅所欲言来发表自己的这个观点啊，只要我们表达的不是这个特别负面的啊这种非理性的情绪，我都会看到，都会在节目当中跟您来分享哈、啊。那这位朋友说了，他说这节目十多年都叫股市大家谈呢。哎，原来啊，那老早了，您是经济广播的忠实听众啊，确实啊，股市大家谈。但是后来呢，啊，由我的两位同事先后主持啊，都叫财富大搜索了。那股市大家谈呢，现在啊，是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一个板块，专门用来聊股市啊。这位朋友他说，请程燕能不能够说说您对于新能源汽车板块的一些观点？我记得1月1号的时候，您就谈到过这个。 没错， 这记性不错啊。 是这样，那为什么说想跟大家说一直看说新能源汽车这一块啊？因为我们认为说机会在哪儿？因为新能源汽车我们知道，对一个政策性或者说它在一个 就是一个趋势性吧，是非常确定的。 哎，我觉得程先生有一特点，特别喜欢看政策走向。刚才说到好几个了啊，不管是供给侧呀、啊，还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 对对对，这一块其实我们认为也是一个，其实政策把握一个方向，其实也对于我们去聊如何了解这个市场是很有一个帮助性的。 有什么样的政策呢？ 是这样，比如咱们先从现趋势来说吧，因为我们知道大趋势，这个市场上就是一个是为了环保，说我们地球不能再这么脏地球 了， 我们要去换成新能源汽车，减少排放。那政策来说，回到我国啊，能说我们已经跟着市场上的一些大溜说，我们要什么时候停售了，要就是燃油车的一个这么个表也要研究了。那政策上说，我们到2020年我们要产多少辆新能源汽车，其实都已经做好了一个规划。这就是我们看到了国家已经给了你一些行业发展的一个指导，所以说我们认为新能源汽车这个板块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持续关注的和持续进行研究的。 那万一计划赶不上变化呢？ 啊，这个不会的，因为说有大方向把握在这儿，我们的变化会在哪儿，会造成我们每年说有一些和不符合一些预期的，这个预期没关系，多多少少有一回因为行业上一些调整进行了一些多多少少的变化，但是不影响我们大的一个方向在这儿。那还有一个想和大家去强调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最近炒得很火的两个也是还是政策吧，一个就是我们看到2020年我们又延长了我们新能源汽车免购置税的这么一个时间，这是一个。那今年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和大家关注，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没有有没有听到，就是一个积分制的一个双积分制的一个改革。它积分制改革，我直接和大家去说，我们认为观点就是改革一个就是拉动了我们车企，它要向技术性发展了，把整个一个车企说你不能之前不能投机取巧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把补贴出来之后，一个是降补的这么一件事出来之后，也是让我们车企来说你应该去发展的时候，我们新能源汽车如何去向一个好的行业发展。所以说从这几个方面综合来看，行业现在已经从初期那种叫大家都能进，大家都进来玩一把的市场，变成了我们小企业，你没我们政策要求你小企业不能在里面摸鱼混水了，我们还是要靠让我们这个行业健康去发展这么一个转变出来。那这个转变出来之后，我们认为整个行业将进入一个健康良好的一个发展期。那这个行业的一个大的逻辑就是这么样。那我们说还是回到这个行业去怎么看呢，去如何去进行一个投资。那回到结合市场的风格来看啊，我们还认为一定要去看龙头，一个是刚才说符合市场风格，那另外就是刚才也和大家去分享了一些补贴和积分制，它是让我们这个市场上去向龙头去看。 我们知道新能源汽车它也分为很多微小的板块是吧，做电池的，做配件的，做这个充电桩的呀等等， 对对对 还有整车。 对对对对， 那您觉得啊，每一个龙头里面我们着重可以关注哪些呢？ 咱是这样，我最近呢，个人来说，我也去研究了一个，就是认为我现在认为是新能源汽车有值得去投资的这么一块，就是说我们看到新能源汽车，我们知道有小轿车，有大巴车，就公交车吧。 是。 那我最近研究了一下，是我们认为公交车这新能源公交车这一块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那么一块，也希望大家也去跟我一块去研究一下。那我个人和大家去说几个观点吧，就是那我们看到一些退补会造成了一些车厂嘛，会对一些会有一些焦虑，说这些东西我们盈利会有所下降，使得这些产业有可能会有一些恐慌。 就是国家的那个补贴是阶梯性的吗？ 对，今年是有就是有传言说要进行一个降补，那这个事儿其实要预期出来之后，就是一些车厂嘛补贴拿不到会对他们的盈利会有些不太好的一些影响呢，造成其实有一些恐慌。那但是对于一些大巴车来说，我们认为受着一些叫替换率的一个预期，再加上我们一些大巴车虽然说有降补，但是呢大巴车采购几乎都是由一些政府进行采购，他们对价格的敏感度不太高，如果说你由于补贴下来之后我们稍微提一点价，其实没有什么太影响，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么一点。咱们从价格上来看，那大巴车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现在小轿车咱们不好说，但是我们知道大巴车的一些利用率，比如说像公交车呀，对不对，我们看到一直在跑，有可能我们小轿车今天不跑，但是公交车一直在跑，这样对于一些车企来说，他们会很好满足了国家对于一些新能源汽车补贴的一个要求，比如说3万公里 我们要跑出来之后才能拿到补贴。那这样一些大巴公交车也是非常好满足的。那这是我们国内来说，那对于一些车企他们，咱们对于一些国外来说，我们还要把我们大巴车出口到国外。那对于国外来说，国外现在已经非常接受了我国大巴车这些先进技术的一些理念，而且有很多国外已经开始愿意说接受了我们大巴车的这些，已经就是帮去给他们那儿进行，他们去用咱们大巴车了。那这样来说，其实对于国外来说，我国已经是占据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些领先优势。那去看整个行业来说，整个行业还是非常有发展的。所以说这一块是我最近研究想和也是想和大家去分享这么一块了。 好，其实这领域里面啊还有好多的东西可以聊呢啊，这个新能源它还分为不同的体系呢，是吧？ 对， 纯电的是吧？这混合的呀， 对， 哈哈，啊，挺好玩啊。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先把这个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先聊到这儿啊。 好， 哎呀，这位朋友散户啊发言了啊，这位朋友我就不说您的名字了啊，他发了一张截图啊，年度收益率，这是他个人的啊，您猜是多少？猜对他请人吃饭。 年度但根据统计来说也就1%。 我竟然敢念他绝对不低啊。 啊，就是， 您不能往低了说啊，你只能往高了说。 10%左右呗。 是吧？ 啊， 年度收益率31.14%。 哎呀，这还是真挺厉害的。 他跟我发了一张截图啊，他的最高收益在去年的时候呢达到34.54%。这个截图里面还有一句话，打败了全市场2445名基金经理。好，那这样啊，特别恭喜您啊，有这么高的一个收益啊，您这个跑赢了刚才所说的指数， 对， 更跑赢了这些公募也好，私募也好，基金经理啊。您有空啊，把您的操盘心得跟我们说说， 对， 好不好？哎，或者是说您什么时候买进的某个什么股票是吧，什么时候呢卖出了，什么时候又加仓，什么时候又减持了等等啊，然后呢这中间的关键节点的操作想法和思路，您有机会给我们整理整理好不好？ 没错，我也是很希望和这位朋友去交流一下。 真的大家都在听啊，我们也实时关注，比如说一月份您的收益率多少，二月份，当然我们还是要看中长线啊。 没错， 这位朋友他说只要是价值投资，不管是散户还是机构，中长期收入都会不错的，啊，这是他的观点。 没错，这也是我们想和大家去一直想传输的一个理念嘛。 好，那马上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财富三丁制，我们来听听两位股民的故事。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下面我们来说说两位股民的故事吧哈。第一位股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呢，他是一个天生愚钝的人，出生于一个小地方，磕磕碰碰啊读了一个985大学的经济学硕士。他说自己是特别勤奋的那种人，一直期待啊勤能补拙，学习也特别的努力，工作也特别的认真，但是呢财富上一直没有太多的进展。2001年就开户了，这就算是17-18年了，但真正正式研究是2007年的事儿，那时间也不短了，是吧？10年的时间了，他买了很多的书，有时候都看到晚上2-3点，直到2013年才感觉刚刚入了点门。2015年的这个股市大波动让他对投资的理解又上了一个台阶。用他自己话来说啊，他说换做别人，像我这样的研究精神是不是早就该财务自由了，而我现在却还在为生计而奔波。哎，请您点评一下这位朋友的这个，从2001年开户到现在呢似乎没怎么赚钱，或者说他期望值很高，我不知道，他没有数据嘛， 对， 但是总归他觉得自己不满意对自己的投资。 那这个肯定很好理解嘛，因为我毕竟咱们从他的一些经历来看，其实他的整个一些付出还是很大的嘛，但是说我们看到收获没有多大收获。其实呢想跟大家去说一个问题和一个观点在这儿吧，就是说咱们在这个股市这个市场，我们是应该需要多元的去看待整个市场的。刚才我也是大概听了一下嘛，我们觉得这个这位朋友吧， 他因为他就光去潜心的去 研 究了。那我给大家去举个实在点例子，不知道下不下场，底下可以给大家去说一下。那我们知道机构来说，他们研究里他们去做研究的人不止一个， 嗯， 大家都是互相去合作，互相去进行一个合作这种方式进行了一些对于市场的一个看法。但是一个人研究其实本身就有弊端，因为咱首先说一个人研究他不可能去看，用这个经历来说不可能去看到市场上所有的行业，因为你比如说你研究了一块机会在这儿了，您是能赚钱的，那机会没到这儿，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 他还有一句话，他说在研究股票的这么多年里，我接触到了若干的炒股的朋友，形形色色，绝大部分是失败的，但也有成功的。嗯、最后他的总结是什么呢？炒股不适合大部分人。 啊、 如果还想在证券市场赚到钱啊，他请问需要什么样的素质和能力呢？哎，你给他定制一下素质和能力。 素质和能力，我认为其实这位朋友的基本素质我认为其实很难，因为他通过一些前期的学习，他整个对理解很到位。但是另外一点，我希望这个朋友其实去培养一些自己的观察力，因为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去年我们说风格，市场风格一下就变了，你需要知道我们风格变到哪儿了，我们去如何跟随这样的风格。其实这个咱们光从研究来说，你光去研究去抠基本面，有可能你是看不到这样的。但是你抠完基本面之后，你一定还有一些比如说行业的一个逻辑在哪儿，你要去知道如何去拆分这个逻辑，这样其实是你要会抓住每个点在哪儿，而不是说一味的去研究一味研究。你需要就是咱说俗点，就是你需要把你的学习成果去落地，而不是去一味的积累学习成果。 嗯， 是这么一个是这么一个点。 嗯，好，有机会呢可以啊把一些具体操作的哈、这个心得呀、日记呀发过来，我们一起来交流。 没错、 这就有针对性了。好，我们来看第二位股民啊，这位股民比他大一点啊，70年代初出生的。 嗯， 在一个国有企业担任一般的工作人员啊，接触股市呢是06、07年的时候，那时候挣点钱，然后就把积蓄啊20万块钱都投入到了股市当中。他喜欢呢打听消息和买低价股，他的特点就是买低价股，而且从来不看基本面啊。每次熊市亏一大笔钱，每次牛市来呢又会重复老路，买低价股做短线，然后熊市被套啊，因为牛市很短了是吧、 对。 后来呢牛市来的时候呢又追加资金进去，熊市来了又亏啊，他是这么一个人。那他具体呢有一些操作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不学习也不看书，跟刚才那位完全相反。他买什么标的以及怎么卖完全是听消息啊。那会儿就是营业厅还有好多人看盘的时候啊，他就老去，也积累了一些所谓的朋友圈，认识了一些啊这个股民，然后呢就天天啊在这种各种群里面打听消息啊，上班基本上就没什么心思去上班了啊，天天就是听消息了啊。而且呢就是有一个特点呢，快进快出，有盈利赶快抛，如果被套就死扛啊，或者听从股友的意见是否应该割肉等等啊。那么写这个故事的人呢是他身边的一个朋友、这个人说07年我看过他有两次恐惧，一次是07年2月27号大盘那天跌了 8.84%， 几乎全线跌停啊。不过很快呢这个股价又起来了，他的脸色呢就那段时间吧是这个哈、有很大的起伏。第二个就是530是吧，他没有跑出来，那、非常的恐惧，到处就问我该怎么办啊。估计呢就是在第一波反弹当中他卖出了一些筹码 啊， 就亏了一笔钱。后来呢我们知道股价又上去了， 对对对， 所以他又捶胸顿足啊，每次啊都是这样啊。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位股民的案例，他是不是走的比较极端一点？ 对，我觉得他和上一位股民其实完全呈现了一个不同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啊，如果他俩稍微就不是说是这样，但是我稍微结合一点去好。但是我们具体说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他刚才您说一点啊，我记得就是走有一点小利就赶紧走，那一跌就死扛。其实这个吧其实非常不建议大家去进行一个操作。为什么呢？因为你我就是想给大家传导一个理念，就是你不管是 跌还是涨，都要以同样的心态去进行一个操作。这是一个非常希望大家一定记住这么一点。那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朋友还有个问题，就是他光听消息，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弄。其实说一句就开玩笑的话吧，咱们回顾一下去年的行情，就也都开玩笑说，你谁跟董事长近，谁赔的钱越多。这就是去年风格这么一个转换，所以说不太适合这位股民，他会有赔钱状况的一个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如何说是这个股民他好就好在哪儿呢？他会信息的一个流通渠道非常好，比如说您刚才也说嘛，去和一些股民去进行一个交流啊，其实这也是一个促进我们信息去流通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吧。但是如果说我们和第一位股民他去进行一个交流，这是我们想和大家说是非常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为什么说这样状态？一个是你有了信息的渠道，但是第二位股民他没有良好的一个分析能力去辨别这个信息是真是假，是好是坏。但是如果这个信息去拿到我们第一个股民来说的话，由于他的一个之前那个长期的积累吧，他就会有这样一个能力去分辨这个信息的好坏。那这样再去通过信息来源、信息加工、信息分析，然后再进行一个产出，这就是最开始和大家说的是把我们所有的东西进行一个落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两位股民咱们看出来，虽然说故事听着都是非常悲惨的嘛，但是他们对他们一个财富的增值就是只是差了一步，千万不要走极端，需要去结合一下。 不过我觉得呢，他们还不算特别惨，为啥呢？我后面还有一段没介绍给您听。好在啊，就后面这位股民朋友从来都是拿自己的钱去炒股，没有借过钱没有加过杠杆，再加上本身有工资收入以及没有贷款的房子，所以基本生活从来没有受到影响。 哦，是这样。是那这个您说了，我还就是心里其实也是说有放下这种感觉，因为我从上一次节目一直和大家去想说一个理念，就是炒股这笔钱咱说的不好听点，千万不要带入私人感情进去。比如说我们也是接触到客户有说是，哎呀，这个拿着我的什么什么什么各种本钱啊，比如我们 养老金呐、 养老金什么棺材本都出来了。 是 这种，其实他在这种，如果说您给这笔钱加上了一定的定义来说，其实对您的影响其实也是一个，就判断来说是一个非常，就是一个偏的一个影响，是非常不好的。 问问听众朋友吧，特别是刚才那位。是吧，去年收益30%多的朋友，您用来炒股的钱啊占您所有货币啊资金的10%几呢？啊，或者是其他的听众朋友啊，您如果是一名股民的话呢，您用在股市投资的钱，这种高风险投资的钱占到您整个这个可支配啊货币资金的多少呢？大家不妨都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我不念大家的名字啊，这样的话为大家保护一下隐私啊。那您认为应该占多少？ 是这样，我认为这笔钱就是也是根据您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吧， 偏好不同哈。 对对对，然后我希望这笔钱您所拿出来进行投资的是对您生活影响不太大的。那一说到这儿，其实这就是引出了一个叫你资产配置的一个问题了。其实这还是您如果说想降低风险，保证您的财富在不断增值的情况下，做这些风险投资的一些钱不要占您可支配不影响您生活质量的资产的少一半吧，大概就是3到4%这么多。 那我们也得根据行情的变化改变配比吧。比如说感觉这个行情要起来了，现在大家对2018年都很乐观，是不是？那是不是我投在这个股市里的钱可以稍微多那么1%、0.1%呢？ 是这样，因为我们给大家比如说咱们画一个100%来说，我们比如大家的剧来说吧，我们银行有保本理财，有非保本理财。我们那个是不建议大家把那个保本理财动，你要说动就可以去动那个非保本理财，因为非保本理财本身我们也是承担一些风险的嘛，说这样的一个我们去做一些转换。 在 风险等级稍微高一点的产品里面做转换， 对对对，把我们基本还要是保还要保持住的我们基本的一些收益之后， 好， 那剩下那一部分进行一个转换了。 刚才那位朋友留言了，他说我的心得就是低位买进，长期拿着不放，减少频繁操作的次数，这样的话呢，离挣钱就不远了。 嗯，那这我认为这位朋友其实也是符合一个就是。我认为一个理念就是，就是您的低位买进肯定有您的道理，那肯定也是您、嗯、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是价值投资的这么一个逻辑，您看准了它的价值在哪儿、嗯、您长期拿住，等它的价值释放出来之后您再进行操作，其实这就是一直想跟大家说目前也是市场上吧在进行转换这么一种风格了， 但是它也是有一个选股的前提在里面，比如说你去年要是拿着那些是吧中小票 啊，对，是是是， 那他没有地位啊。 对，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我相信这位朋友其实他应该是也有一定的一些基础在这儿的。对， 对，他有选股的这个逻辑的。 刚才听了他的整个一个逻辑来说，其实还就是拿觉得价值在这儿， 嗯， 长期投入，等价格、嗯、等价值释放。 对，好，那么听众朋友也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这股市投资是您资产的多少分之几啊？ 嗯， 这位朋友说是资产的千分之一。啊，我不知道您是开玩笑啊，还真的是您资产太多了 啊，也许是太多，也许是开玩笑，但是说这种、嗯、咱不管是开玩笑还不是开玩笑，但是说这种思想来说、嗯、就如果说您的真的资产很多的话，如果这种思想其实还是 怎么说呢，还是风险偏好的，一个是风险偏好的一个问题、 嗯、风险偏好比较稳健的 哈，对，您是真是很稳健来说，这种风险也是值得您去，就是值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荐方法，因为毕竟这是我们推荐说是这笔钱有可能就是说开玩笑说您扔进去就不要要了， 嗯， 那也许对于您来说这个东西扔进去不要要玩一把，人生其实有时候也是各种各样的一个体验嘛。 对，我觉得他这种思路也挺好玩的，就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这个路边啊有那个最早哈、啊、有那套圈的、嗯、是吧， 哎，对对对 啊、你套中这个雕塑就是这个雕塑，套中那个娃娃就是娃娃，是不是， 嗯， 我根本就没想要这娃娃，套中了算我捡的， 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对对对， 算天上掉的，多好啊， 没错没错， 而且我套中了我开心呢、啊、是不是， 对对对， 我就拿这十块钱我去买个股票，是不是我赔了我不心疼，赚了我挺高兴，哎，这种心态， 对对， 就是咱们生活一点都不会受这个股市起伏的影响， 没错，这就是一直还是我有可能有点啰嗦，但是想跟大家还是说的就是您的这一笔钱千万、啊、一是如果您想作为投资来说， 嗯， 如果说夹杂情绪进去会影响您的投资，那另外一个、嗯、还是给您忠告，就是还是咱说一个老话，就是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嗯、您如果这笔钱千万不能影响您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前提、嗯、 好，还有朋友呢惦记着刚才您说的那个啊新能源汽车的内容呢 啊 回头我们有机会再好好说，反正今天的新能源汽车板块都是飘红的啊、 嗯、没错 啊，都是飘红的。好，这位朋友说啊，投资千分之一那个啊，说我不是开玩笑、嗯、啊，因为我不喜欢炒股啊 啊 啊，还有这位朋友说我投资理财啊占可支配收入的100%，因为可支配收入也不多，那他说的是投资理财， 对 啊，这个我们还是可以理解。你放银行定期，那很保本，没有风险是吧？ 没错没错，就是您看您就是投资理财怎么去分配的问题了。 他那个31%的那个啊，他回答了，他说全是闲钱，几年用不着的钱，大概占整个资产的30%。 啊，那这个比率就是刚才和您说，就是咱们一块分享的嘛，说这个比率是非常好的， 嗯， 他。一个30%对于他也没有什么影响，而且是闲钱，那整个就是我咱们一直在说的是他的这种思路，正好是因为这个钱也不太用，对吧， 谢谢， 非常不太影响了一个投资的一个方法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最后香炉代表编辑文杰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陈燕今天的光临， 谢谢， 好，各位朋友晚安，明天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